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现代化发展的北京，有着众多的立交桥，每个人都能随口地说出几座来，像西直门桥、三元桥、玉亭桥等等等等。但是您知道北京古代的桥吗？北京古代的桥又有着哪些故事和传说呢？从本期迷幻时空开始，我将陆续为各位讲述有关老北京的桥的故事。今天为您要讲到的是北新桥。各位好，欢迎走进迷幻时空，我是韩涛。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五千年， 历史风云。 说起北京的桥，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如今北京很多叫桥的地方既没有桥也没有水，比如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北新桥就是个例子。其实北京曾有过数十座古桥，他们都是修建于元明清三代，如今有的还健在，如高梁桥、卢沟桥，但更多的只是留下了一个地名，像北新桥、白石桥、九仙桥、东不压桥、李广桥。比起民国初年，如今的北京路面已经增高了半米多，因此很多桥都只能拆掉栏杆被埋了起来。在古代的时候，北京这个地方是一个河湖纵横的水乡，到明清时期，文人们还说北京是杨柳依依塞江南。听一听北京的地名，称作湖的就有太平湖、陶然湖、龙潭湖、柳荫湖、莲花湖，称为潭的有积水潭、玉渊潭、韩家潭、黑龙潭，叫做海的就有北海、中南海，叫电的有海淀、金盏淀。想当年如此发达的水系，在北京的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流通乃至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历史的变迁，北京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的河湖水系，有的被埋在地下成为了暗河，而有的早已成为了平地。现在您随便拿一张北京地图来，就会发现一些一点水域都没有的地方，却依然有一个与水相关的名字，比方说毛家湾、苇子坑、金鱼池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历史给北京留下的痕迹。如今在北京的东直门内大街、交道口东大街与东四北大街、雍和宫大街，这四条大街相交的街口就叫做北新桥，这里既没有水也没有桥。而有关这个北新桥，可是有着丰富的历史和传说。说起北新桥，说来话长，我们先得说一说这里有没有河。要说河， 就得看古代北京水系流域的变迁。自隋朝开凿了京杭大运河以来，北京的水系就与南方挂上了钩。在元朝的时候，北京城的水系众多，通过通州的大运河漕运，可以直接把船从南方一直开到城北的积水潭。那个时候的积水潭是一片相当大的水域，比现今咱们看到的要大太多了，运输的船只都是在那里卸货。据元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为了解决江南漕粮运抵大都的问题，封郭守敬为都水监，命他引御泉山的水以通漕运，长江流域的巨船能畅通无阻地驶进元大都的积水潭。而这时在东直门内，从运河上又岔出了一条东西向不大的小河沟子，河沟上有个木板子，这就可以算是这儿的桥了。所以这里并没有严格地建成一座有桥基带栏杆的石桥。而等到了明代，北京的地下水位下降，流经北新桥这个地方的那条河沟子转为了地下，这里像桥一样的木板子也就没有了。北新桥在北京的出名，是因为刘伯温、姚广孝锁龙的传说。在传说的各种版本中，有的说是道士刘伯温干的，有的则说是和尚姚广孝，还有的说是他们俩一块儿干的。但是在历史上，刘伯温可是比姚广孝要大上了100多岁。在这里就先按照他们俩一起干的来说一说，反正都是传说，和尚道士都齐全了，岂不更好吗？话说这明朝永乐皇帝打算从南京迁都到北京，重建北京城。因为元大都在战乱当中已经几乎被夷为了平地，仅仅剩下了城墙和几座大规模的寺庙。元代北京的地下水系很丰富，挖井只要挖个1米多就会有水冒出来，但北京的水还是苦水，比较涩。北京的甜水主要在西山中的玉泉山，清代皇帝喝水要用水车出西直门到玉泉山上去拉水，因此人们都说北京这块地方当年是苦海幽州，在远古时代这里曾是一片汪洋。而北京的水系有几个地方都通着大海，那些地方就是海眼。这些海眼就是龙王从大海里到城市水系中的通道，弄不好还会引发海水倒灌淹没北京城的。所以北京的地下凡是有水的地方就会有龙王存在，龙王只要在那儿一折腾，哪里就会发生大水泛滥成灾。由此北京的传说当中的镇物这一物件往往是用来镇住海眼，不让海水泛滥成灾的。 本来是北京城内一座普通的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典故和传说？关于北京孽龙作乱发大水和刘伯温、姚广孝降服孽龙的故事，究竟又是怎么回事？迷幻时空正在讲述北新桥的故事。 说到这儿，咱们就不得不说一说有关龙这种传说当中的动物了。龙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是没有的，但是在佛经和历史上仍有着许多的记载。传说当中的龙有善有恶，主要掌管水系。在古代，凡是有了洪涝灾害、干旱或者是发洪水，人们都会去求龙。这时人们把龙尊为王，称为龙王，再亲切一点，尤其是在北方，就称作龙王爷。而龙要是作恶的话呢，也总会有比他法力更高强的人前来降服，这时的龙就不是被人们烧香上供的龙王爷了，而是作恶多端的孽龙。中国古代关于孽龙作恶的神话浩如烟海，北新桥的就是其中之一。这里还不是单单的一条孽龙，而是孽龙父子联合起来作恶，够热闹的。有关北新桥的故事是这样说的，说明朝修建北京城时，北京地下水中的孽龙们潜伏起来， 直到北京城修完毕，刘伯温、姚广孝正准备回去见皇帝交差时，有一条爱捣乱的孽龙知道刘伯温、姚广孝走了之后，就带着他的龙子顺着地下的水道乱窜。父子俩来到了北京城的底下，看见一处海眼就往上撞，不想非但没有撞出去，龙头上还撞了一大包，原来是上面有着阵物。接着龙公龙子又撞了好几处海眼，脑袋都撞肿了，也没撞出去。他们的心中是恨透了刘伯温和姚广孝。这一天，聂龙父子走到北京城的东北方向，又看见了一处海眼，龙公带着龙子又一撞，没想到这回一撞就撞出了地面。从这块地方出来，当时这里还没有北新桥这个地名。龙公和龙子撞出海眼后，龙公变成了一位老公公，龙子变成了一年轻的棒小伙，父子俩带着水就上来了。海眼的水还不厉害吗？一眨眼的功夫，这个海眼的东南西北四面全部成为了大河，一片汪洋，附近的老百姓哭天喊地，慌忙逃命，唯有龙公龙子浮在水面上走来走去，透着那么的洋洋得意。此时早有人飞报给了刘伯温和姚广孝，于是刘伯温、姚广孝换好衣服，各自拿着一把宝剑，飞快地向出事地点奔来，开始了他们的抓龙行动。刘伯温、姚广孝和聂龙父子具体是如何打斗的情景，完全依靠人们的想象了，这一点可以参照古代历来的笔记和小说，而究竟他们如何对打的，谁也没见过，反正是他们一起举着宝剑乱打一气。总之单凭一个龙宫，刘伯温和姚广孝是能够制服的，单凭一个龙子，他们更是手到擒来，但是聂龙父子俩联手，刘伯温、姚广孝就有些吃不住了，他们一剑比一剑慢，眼看就要失败。正在紧急的关头，眼前云光一闪，只听得龙宫哎呦一声躺倒在了水面上，身上鲜血直流。这事儿来得很快，不但刘伯温、姚广孝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就是龙子也愣在当场。他们正在往对面寻找人影的时候，猛然听见有人大喊了一声：刘军师、姚军师，快拿小龙，我乃大宋朝岳飞是也。刘姚两个人这才猛然间醒悟，原来是岳飞下凡帮忙了。两人猛然高叫着让岳飞留步，而这时岳飞已经没了踪影。最终刘伯温、姚广孝二人捉住了两条孽龙，北新桥东西南北的水随之渐渐地落了下去，并且永远也不会再涨起来了。随后刘伯温和姚广孝用大铁链将孽龙父子锁了起来，之后有些为难，把这大小两条孽龙放到哪儿呢？他们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办法，把龙宫锁进他们冒出来的海眼里，海眼上修一个深深的井筒，把长长的大锁链从龙宫的身上拴到井边的一根大铁柱子上，井上再修一座三间大殿的庙宇，把整个井罩住，井就在正殿当中。庙里供什么样的神像呢？刘伯温、姚广孝想起帮他拿住龙宫的不是岳飞吗？那就供岳飞吧。于是北新桥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就有了这么一座京中岳庙，这座庙的始建年代不可考证了，因此也为我们的故事增添了几分神秘。龙宫在被锁进海眼之前的时候问刘伯温道：刘军师，难道要关我一千年、一万年吗？什么时候我才能出来啊？刘伯温说道：等这个路口的桥旧了，修起桥栏来，就是你的出头之日。打这儿起，为了不让龙宫再出来作乱，人们就将那座平板式的小桥叫做北新桥，而它上面从来也没有过什么桥栏杆。姚广孝将龙子锁在崇文门下的海眼里，龙子也问：姚军师，难道管我一千年、一万年吗？我什么时候能出来啊？姚广孝说：只要你听见开城门的时候打点，就可以出来了。点也是一种古代的报时器，样子和大个的编钟相仿，也是由人来敲击。打这儿起，崇文门、开城和关城不再打点，一律改为打钟，从此北京城就有了九门八点一口钟的说法。 而当人们看到北新桥北边的那座岳飞庙，就更加相信这个传说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五千年， 历史风云。 迷幻时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韩涛，继续为您讲述有关北新桥的故事。刚才说到北京城里的孽龙作恶，被刘伯温和姚广孝二位有着神通的人压制在了一口井中。那口井很深，从井口往下看，凉飕飕、阴森森、黑漆漆，看不到底。井沿的铁柱拴着的那根铁链老粗，从井口一直垂下去，看不见尽头。谁也不知道井下到底拴的是什么。人们都说深夜里能听见铁链子哐啷啷的响，井水也哗啦啦的动荡，因为夜深人静，声音听得真真的。岳飞庙里有着常住的和尚，据说还负责给龙宫喂饭，是每月给龙宫喂一回米面，米面倾倒下去就跟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翻腾似的，井水哗啦哗啦翻起的水花，井水的汹涌往上涨，情景更是十分的唬人。谁也不敢动一动那根铁链子，人们对那口神秘的井始终怀着恐惧和敬畏之情，从来未敢有非分的举动，而这个情景一直延续到了北洋政府时期。据说有个外地进京的军阀，具体是哪一位已经不可考证了，听到这口井的传说后引发了好奇心，非得要看看铁链子底下到底拴了个什么东西，任凭旁人如何劝，他也一意孤行。军阀的士兵一节一节地往外拽，眼瞅着井边的铁链越积越多，铁链子还没拽出头，好像拉不完似的。拉出的铁链子从庙里一直堆到了庙门的外头，而这时怪事也开始出现了，井的深处哗啦啦响动了起来，越往外伸链子，水声就越大越惊人，到最终竟然跟翻江倒海一般的翻腾了起来，水花溅出了井口，这可把在一旁督战的军阀吓得胆寒了起来。他急忙命令：“别拽了，把铁链子全一股脑的给重新扔回去。”从那以后，北新桥路口的这口井在人们的眼中更加的神秘了。人们都传说那口井真的是通着海眼。后来有人说要把井封上，正要办的时候，日本鬼子来了。日本人觉得这井中有抗日士兵藏在里面，就下令说要把那条铁链斩断，但是铁链十分坚固，根本弄不断。后来日本人说要把铁链子从井中拽出来，结果没有拽完就放弃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当时的目击者本来就不多，即使有，到现在也几近耄耋之年，当年的情景已经不能确认了，只是人们的传说越来越走样。传说日本人在井口边一拽就是7天，拽出来的铁链堆了10几米高。这时井底渐渐地传来一阵阵类似海啸的声音，日本人害怕了，又用了7天时间把铁链子扔回到了井中。人们说那时井里还是锁着那条老孽龙的，有人说如果铁链被拉了出来，就会有水从井中喷出，淹没整个北京城的。事实上在当时，庙、井底下的铁链是肯定有的，而且日本的宪兵司令部就在北新桥这一带，常有日本人在那儿巡逻。至于日本人是否要搜查京中岳庙，是否去那口井旁拽铁链子，这都不能确定了，很有可能这是人们为了表达对侵略者的鄙视和憎恨而特意编造出来的。可以肯定的是，到了抗战胜利后，曾经有北新桥的肉铺、棺材铺的三个伙计，他们相约把井底下的铁链子拽了上来，看看井中到底拴了个什么东西。 三个小伙子晃悠着肩膀到了井边，开始往外拽那条令人谈虎色变的粗铁链。铁链子有小孩的胳膊那么粗，一环扣一环套在一起。三位小伙子一把一把的朝外拽，脚边的铁链也是越堆越多，越积越高。旁边围观的人的心也提得越来越高，都在为他们捏一把大汗，不知最后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拽到最后，拽上来了一个拴在铁链子上类似计量粮食的斗似的铁玩意儿，跟着又拽出一个，再接着又拽出来一个，搀出几个铁斗以后，终于拽出了一条龙，一个拴在铁链子尾上的三尺长的铁柱的龙。难道这就是那条苦海幽州的老龙王吗？其实它还不是一条龙，而是一种神兽。中国古代就有把铜铁铸造成神兽沉入河底来祈求别发水患的风俗，北新桥井里的这条铁铸的神兽应该也是古代人们祈福所要应用的。 本来是北京城内一座普通的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典故和传说？关于北京孽龙作乱发大水和刘伯温、姚广孝降服孽龙的故事，究竟又是怎么回事？迷幻时空正在讲述北新桥的故事。 随着时光的流逝，岳飞庙被废弃并且改成了一个花店，再后来那花店着了火被烧毁，但还没有完全倒塌。北京人喜欢讲故事的才能在这里又开始起了作用。到了上世纪的40年代，还有传说从井中出来了一个浑身都着着火的猴子，跳进了花店把花店烧毁，当时还有许多目击证人说得真真的。直到上世纪的60年代，岳飞庙还有部分的残存建筑，最后才拆除掉修建了商场。拆庙时四周围着席子，很多人想看却都没有见过相传的那口井，但是盖商场也没有破坏那口井，做了一个暗格把井砌进了地下，多少年都没有动静，人们渐渐的淡忘了。但商场的售货人员都肯定，在一进门的地下就是那口井。直到修建地铁5号线北新桥车站时，施工中挖出了一口古井，这口古井位于北新桥车站的基坑的东南角，距离地面不到2米处，井口直径大约1.2米，但这口井有半面已经塌陷。砌井用的青砖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砖上正中间都要有一条半厘米宽的沟槽。这口古井到底属于哪个朝代？它是不是传说当中锁龙的那口井？以及这些青砖上的沟槽有什么其他的功能，还没有定论。这口井发现之后，还有人说这里原有着两口井，一口是锁住龙王的，而另外一口是看守岳飞庙的人打水用的。有关北新桥的传说故事差不多就为您讲到这儿了。凡事总有它的来龙去脉，都有一个缘由。那么一座古桥为何能引起这么多的故事和传说，只怕要从北京城的水利事业和民间信仰等多方面说起了。古代北京的多水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优美的风景和丰饶的物产，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洪涝的灾害，尤其是北京南边的永定河。这条河所含泥沙量大，在清代就有记载永定河多次决口泛滥，常常造成人员的伤亡。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古代，人们对传统的信仰是十分的虔诚的，有了水患自然会认为是龙王在作怪，因此在河岸湖边上修建龙王庙，以祈求保佑平安。而龙王庙、关帝庙、岳飞庙当中一向是住着道士的，再加上长期已久的佛教信仰，在许多故事中和尚和道士就总会同时出现降妖伏魔，因此在北新桥的传说中出现龙王作恶、僧道合力在岳飞帮助下镇压龙王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我们的制作小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